纪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对平壤体育器材厂进行现场指导一周年报告会6月1号举行，有厂里的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报告人强调，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现场指导是在加强和发展工厂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亿深远的契机，保证工厂高级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进一步实现体育器材的国产化，为国家的体育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